明，多多同行，爱你，我们爱你，花枝花明，般般相亲。这个亲爱的花痴花迷亲戚，我们一天到晚忙活就是为你，别人把你当 BT， 我们把你当比喻，就是放个屁也要把它存瓶子里，所以有时间的时候你就听听花的专辑，没时间你抽空听听，实在抽不出空来那就干脆在车里，什么都被干了，笑着跳着一直狂听。各位可爱好是苦瓜，对本小弟关爱有加，就是我们风雨都不怕，都说你是好人，我看生死亲嘛，祝你今年20明年18，后年会有儿缘好吧哈哈，你是土壤我们是瓜，你是蜜蜂我们是花，爱你我们爱你，花枝花蜜多多同行，爱你我们爱你，花枝花蜜般般相亲。我要是个白癜风笑脸发亮，比不上诸葛亮也强过诸葛亮， 是 用一对强壮跟活人一样，光荣之窗不让智商班位不用化妆，方文和对照大家爱，赢了俗话谁的儿子谁